是要细诉情浓。君与我四方，把枝东方满庭芳，佳人俏配送，翠阁笑离钩，蜜送随兄鸟歌，花好月圆共逍遥，不觉情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春秋宵，过回廊，夜风透晚墙，推戎装，着素裳，归来一秋凉，一袖错看身量，一落月白露光，已是天地冥冥都转现，翻过往，芙蓉裳，桂花酿，青山黄鹂堡，旌旗黄，战歌王，战歌黄沙岗，盖子要是微醺写的一片橘黄，爱如何拾起你眼中破碎里浪，江珠苍泪的影幢中，年轻若青丝成网，一步轻颤忽而强，

其实和谁，晚风过花亭飘零，雨人冷后飘零，故里是何里，死生不复回，热血风干在酒痕里，已经夜袭，当一声尘埃落地，飞鸽来集，伴朱砂都复兴，掩饰已故去，行云沉默江湖里，孤雁飞去，红颜来相许，待到酒清醒，他无影，原来是梦里，恩怨散去，江上雨，寒州里我独饮， 来自许嵩，也是网剧《画江湖之不良人》的一个主题曲。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营造出了一种古意十足的江湖的气息，和之前的风格有一些不一样，但确实加入很多的古典配器，所以听到的是这种比较浓郁的古风味道。今天来听的很多歌曲都是古风歌曲，那下面这一首依然如此。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有很多人都翻唱过，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来自姚贝娜的版本。这支作品呢，把这种江南古韵融入到了歌曲当中，来听一听这首来自姚贝娜《又忆江南》。 温柔乡里有一江南，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，挥毫走笔彩泥巴，一首绝句勾起了思念。再来就一晚，再来就一晚，秋深霜重正好来去雨寒，马蹄 寄相思满卷，心思客栈情悲搁浅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 酒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清江红袖弯。清君三尺剑，烽火城头立肝胆。借君三十年，繁华万里好江山。万千次安卷，你我遮掩心事高悬。万叹世间碧烟，天一字绝盼，千金不换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